系啦，咁不如等阵 Mip Searcher 咧，同我哋讲解一下呢一套电影啊，到底有啲咩嘅历史啊，有啲咩嘅缘由啊？即系其实呢个因为始终系改编自一个历史事件啦，系啦系啦，嗯， 系。 咁呢个咩戏啊？或者 Mip Searcher 再讲下咧，你对套戏有咩我都冇睇都可以嘅，可以由呢度讲先嘅。 好嘅，嗱咁样呢套 Salute Seven 啦，即系香港叫做咩话？死啦，唔记得咗添。咩啊？星空豪劫啊，好似叫做 系，好似 系啊，系啊，系啊，好唔明嘅名啊，中文就不过算啦，中文即系 冇 错，啲译名不嬲都系咁样噶。OK， Salute Seven 其实本身个戏名本身佢系嗰个讲紧 Salute Seven 呢个太空站啊，就系 Salute 就系呢个礼炮啦，即系咁啊礼炮七号嘅，咁就系呢一个和平号太空站之前嘅苏联最后一个呢个礼炮系列嘅一个太空站嚟嘅。 嗯， 咁样咧，佢当年咧就即系就做好多嗰啲嘅测试啊，咁系一个民用太空站啦、啊，咁然后就出咗事，就突然间就冇咗 contact 咁样嘅，咁于是咧就苏联就要有个任务去将佢回复翻原状嘅，即、就、系、是、想继续用嘅，咁。系啦，咁然后就 suppose 佢嗰、那个呢、这个令佢回复原状嘅任务咧，就系、是、世界第一次咧系成功将一个 loss control suppose 应该 dead 嘅太空站系无人嘅太空站就上翻人上去令佢 work 翻嘅。 嗯嗯嗯， 系啦系啦，咁样咧就咁套戏自己本身就最初就係由一个几个本来喺太空站嘅即係嘅太空人啦喺嗰度做一啲任务先，咁然后就发生咗啲事，咁但係总之啊好安全攞返嚟地球啦，咁然后就但係就因为出个事，咁就 suppose 主角就应该话唔俾再飞啦，咁但係就咁嘅梗係之后出事嗰阵时就又冇人咁劲喎，咁于是咪要主角都係要搵返佢出山，咁然后就之后就佢梗系可以用嗰啲高超技术咁啊，成功可以上得翻呢个太空站嗰度咁样啦。咁啊，逐步讲啦。咁最初佢又喺个 fix 咧，就话个同埋佢嗰个太空即系、就是、有个女太空人咧，就个太空衣中间维修嗰阵时就唔想吉穿咗，咁然后就要佢赶翻去个太空站嗰度，咁等佢唔好嗰啲空即系氧气流晒，个气压太低佢死咁样啦。咁然后就中间佢上翻个太空站嘅时候就见到啲光，咁佢又解释唔到啊，咁喺嗰度发呆咗一阵间咧，咁所以个女太空人冇事嘅，咁但系就落翻嚟地球之后咧，就梗系个主角就梗系俾好多人就啲医疗团队啊捉住问翻佢喂乜事啊，你做乜嗰阵时突然间停喺嗰度唔喐啊，即系救人紧要咁样，咁佢又话见到个光，咁啊解释唔到，咁。即系科学解释唔到嘅，佢嗰啲光系咁，即系当年嘅科学解释唔到啦吓。咁然后跟住咧就个医生啊，梗系问佢：喂，有冇搞错啊？你讲啲咁嘅嘢，你觉得我写落去即系？ 你讲下佢讲嗰啲乜嘢？你要讲下佢讲嗰啲乜？ 佢唔系佢话佢嗰阵时佢就讲话光嘅最初就咁，然后个医生就话：喂，搞错啊！你咁即系咁讲，我写落个报告度，你知会点？跟住个主角就话翻佢：咁唔通我见到天使呢、這个可信啲啊？ 天使嚟先咩啦，系咯，系咯， 天使啊，佢自己话天使嘅，佢话自己话天使嘅， 系啦， 系啦，系啦，咁然后佢医生就话你讲笑啊，跟住佢就如果我讲笑你会笑噶嘛，即系佢根本上系解释唔到，咁佢好诚实咁讲自己解释唔到啦，咁佢有其实最初都唔系话天使嘅，咁然后跟住背后就其实呢啲咁样见医生已经系有晒隔住隔篱间房已经系嗰啲单面玻璃影晒。咁嗰边已经打緊 report， 已经话即係banned from flight 咁样㗎啦，已经个意思系即係唔适合再上太空㗎啦，咁样然后咁於是佢咪係啦，咁然后跟住又返屋企陪老婆啦，咁样咁啊中间有少少就走去瞓唔着觉啊，走出去食烟，咁然后跟住就又出现嗰啲太空人嗰啲职业病呢，就以为啲嘢就咁抌喺空中就唔会跌嗰啲啦。咁於是就整咗個煙灰缸啊，跌咗落街咁樣，跟住就類似嗰啲咁嘅都有翻嘅，咁叫做 OK 啦，即係成套戲跟住後尾咪出咗事啦，咁然後就 佢出咩事呢，就同埋嗰个现实个事件系类似嘅，佢即系个太空站就 lost control， 咁喺度乱转，咁然后佢就话要即系要着同个即系架太空船要走埋去同个太空站接合呢，就好难嘅。都正常啊，因为个太空船自己即系个太空站自己喺度转緊，咁你太空船咪要接合嘅时候咪要跟住佢转囉。 係啊。 係啊，咁但係你转你唔係话即係佢三轴都转緊喎，即係佢唔係淨係喺度一个方向，好似拎住啲棍嗰啲棍喺度转 流 咁转一个方向喎。佢三个方向都转緊，咁其实就好难嘅。咁然后就总之係话其他人个个 simulation 都做唔到，咁佢係得主角唔知点解 simulation 都唔影呀，冇做嘅。好奇怪喺套戏入面呢，唔知点解佢就。 嗰度好过瘾喎，我觉得佢拍到嗰个对接好似三一万能合个合体咁样，我只係追住去。咁实际系咪真係会咁难度高㗎？ 其实呢实际个难度应该都系咁高嘅。不过我觉得呢一部分套戏拍得几好呢，就係呢佢之前啲 simulation 呢嗰啲工程师啊、科学家啊嗰啲喺度计嗰啲轨道讲话应该点样对接呢，冚唪唥其实嗰啲系做错㗎。佢嗰个系佢一个人就拎住嗰个太空站喺度转，然后跟住另外佢就展示个太空船嗰嚿嘢呢，佢就直冲埋去咁样好似转到嗰位佢就插落去就得架咁样。咁其实咁就死梗嘅，因为你冇嗰跟住转嗰力，佢一插落去咁嗰个转走，你咪扯到你成架喐，你咪错喐嘅你囉，咁你咪容易烂囉啲嘢。咁所以其实佢真係到佢真係接合鬼嗰下呢，佢就专登做返佢自己成架太空船一齐打侧飞咁跟住佢嗰个转嚟到插落去嘅。咁係啦，咁呢就其实真实性係高好多嘅。 哇，真係好犀利喎，觉得。 我佢因为个架仔好犀利呀，要係。 系啦，纯粹讲返个评啦，咁其实佢头先咪话佢唔知点解其他人一路喺度做緊啲佢啲 simulation 喺度模拟点样揸地插落去呢，仲要一个人呢最初好鬼死有信心嘅，佢就话即係我做到你即係首先就嗰个类似个总监，就即係个类似个太空署个总监啦，咁就话俾佢听，喂你做到我即係送支酒俾你，咁佢话送箱俾我啦咁样。咁好有信心啊，覺得自己實得嘅。咁但係後尾就事極都唔得啦，另外呢個光頭佬咁樣。咁然後其他人喺度做緊 simulation 嘅時候呢，主角就唔知咩揸住架車喺條街度喺度甩尾。 嗯。 好似佢都喺度做緊啲咩 simulation， 咁但係其實根本上完全唔同嘅嘢嘅 anyway 啊。咁然後跟住就唔知點解揾返主角呢，佢一次 simulation 都冇做可以拱佢上去㗎啦。呢個係我覺得套戲最畸形嘅地方嚟嘅，即係其實你冇所謂㗎。其实冇所谓㗎，你咪搵佢做一次 simulation， 就算佢唔成功，你都逼住要搵佢上去㗎啦，你一定搵佢上去㗎嘛，因为。 係。 呢个咁即係我觉得佢成套戏 cut 咗嗰个 simulation 嗰部分，即係主角唔使做 simulation 呢样嘢有少少反驳嘅。 係唔 好理啦。但係如果你话去到係啦唔好理啦，咁但係喺个纯粹去到太空道佢揸太空船嗰啲实际佢接合嗰啲嘅动作呢，我就觉得係好真实嘅。咁唯一我可以有些少嘅弹佢呢，就係、是、呢喺太空道嗰、那個佢好遠就開始噴射向嗰個太空站噴射呢，呢一個呢係喺個實際太空嗰度做嘢係唔 work 嘅呢樣嘢，呢個方法係。個原因係咩呢，就是、因為呢你喺太空道加速呢，因為其實你去到太空你喺個軌道度㗎嘛。你加速嘅話呢你係會令到你個軌道上升嘅。即係你會上一條高啲嘅軌道。 係邊呀。 係你去咗一條高啲嘅軌道呢，咁個問題就係高啲嘅軌道呢你個圓周咪長啲囉。即係你諗下，如果你喺一個賽跑跑道，你外線嘅話你咪要跑遠啲先至跑一圈囉。你喺內線你跑就唔使跑咁遠嘅圈囉。咁於是呢你一去咗外線呢，你咪俾內線嗰、那個佢可能內線嗰個冇跑你咁快㗎。咁但係佢內線嗰個咪短距離啲㗎嘛。咁於是咪距離你越來越遠囉。 嗯。 係啦，咁所以向住即係上到去太空呢，仲距離遠嘅時候你就即刻向佢噴射呢，其實係唔 work 嘅。你反而呢係應該逆住佢噴射，咁然後跟住落一條低啲嘅軌道，跟住就你喺個低啲軌道追到佢啦，嗰陣時呢先至加速上返去軌道嗰度搣返上嗰嚿嘢。 呢啲 咁但係我就明白喺個戲入面係冇可能做到嘅，因為一般人係唔明白呢啲嘅嗰啲 orbital physics。咁所以呢一個我可以接受佢嘅錯誤嚟㗎，即係佢係做到一個係令到觀眾本能地明白理解到佢做緊咩嘅，而唔係做一個 科學正確嘅處理。咁呢一個我覺得就唔算太差嘅。咁但係就成個事件啊，講翻其實個事件佢哋啊，咁套戲入邊梗係話好 dramatic 啊，好要逼住話，即係首先就話發現我哋美國咧就準備發射穿梭機，咁佢冇 payload 嘅喎，咁冇 payload 嚟搶我哋個太空站嘅喎，即係話就話個太空站死即係 dead 嘅 嘛。 佢係空急嘅個穿梭機個艙。 佢話啦，係啦，套戲入邊係咁講啦。咁然後就佢哋就要搶到要喺個美國嘅穿梭機去到之前就要整翻好個太空站。咁樣嘅嗰套戲成個流程就係 邊架穿梭機呢個好緊要 嘅。呢個係 challenge， 呢個 challenge 係呢個挑戰者號。 戰者號後尾爆咗， 後尾爆咗，但係唔係呢個任務爆嘅，唔係呢個任務爆嘅， 係 之後86年嘅任務先爆嘅。佢呢一個事件喺85年發生嘅。 嗯。 咁佢實套戲入面咧就講到好似咧佢哋淨係得五日咁樣嘅啫。即係七日啦，即係一個禮拜內咧，佢哋要上到去，仲要喺七日內就要逼數嘅。咁佢淨係上到去接軌已經好似用咗兩日㗎啦。 嗯， 係啦。咁然後跟住就話我俾五日你，因為你跟你食糧就係得十日，而且仲要就係個温度咁低，你冇可能生存到十日嘅。咁我俾五日你，你飛我你就翻嚟啦咁樣。咁然後佢哋就總之五日內就好似逼生好咁樣嘅。 係。 嗯。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咧就现实嗰度咧，佢个任务咧系总共系由呢一个六月六号出发，一路去到七月底咧，先至 fix 到去佢哋而家套戏入边嗰一个 stage 嘅， 即系搞咗个几月。 系啦，个几差唔多两个月，佢先可以将佢修理到嗰个 stage 嘅。咁套戏就将佢，即系我都明嘅，佢要为咗个紧凑啊嘛。你个大佬，你两个大男人喺个太空站入边够两个月， 佢已经俾咗好长时间佢啦。根据呢、這个上次呢个 NASA 咩无名英姿啊，佢应该俾几个钟佢嘅啫，应该会缩嘅。 系啊系啊系系，应该系啦系啦系啦。咁 anyway 啦，咁 就会发生一啲好勇者王嘅嘢啦，因为赶时间嘅原因咧，就再加埋勇气咧，就 100% 完成咁之类咁。 系啦，系啦。咁但系其实现实到咧，你如果照睇啦，咁佢7月29号咧，佢就完成咗维修嗰个太阳能发电板识得指翻向个太阳嗰一个功能，系、啦。咁如果我用呢个嚟倒数翻七日啦吓，咁啊即系22号啦。其实咧，喺现实嗰度咧，佢嗰个任务咧系呢一个6月6号发射嘅。咁然后其实中间咧系甚至有个补给嘅。因为佢带唔到咁多， 即系有太空船上去补给俾佢哋嘅。 系啦，有呢一个 Promise 24喺6月23同埋。 咁啊，第一次接合成功就佢有冇将只嘢稳定翻咧？如果唔系，再嚟嗰个人冇咁嘅技术同佢接合噶咯。 系啦系啦，咁佢又稳定翻嘅。同埋我其中一个我觉得好得意嘅咧，就系咧佢唔知点解将两个太空人嘅姓咧改咗嘅。个名冇改，但个姓改咗嘅。 哦，改咗 ，OK。 佢个姓，但个姓，即系个名就好得意嘅，唔系原本个姓嘅。佢两个人名，即系两个人嘅姓都改咗嘅，个名就一样。系啦，咁但系好得意，佢哋个揾个主角个演员咧，个主角个演员个名都系一样嘅。呢个 Radimir。 哦，咁可能咁啱啦，系啦，冇。 咁啱啦，呢个一个好 common 嘅名嚟嘅，呢个就系一个，佢个样又差唔多嘅咁啊，系啦，系咯。即系你睇翻嗰啲相咧，佢系有少少似嘅个样，系有少少似嘅，即系另外嗰个样都有少少似嘅，嗰系咯。咁但系就佢哋就成套戏就讲到好似即系美国好大阴谋嘅，即系要抢咗佢哋嗰个攞到佢啲乜鬼军事机密咁样嘅。咁其实咧呢一段嘅故事咧，应该系嚟自一个2011年嘅一套俄罗斯自己嘅某个人拍咗一套叫做纪录片啦，佢 claim 系纪录片啦。咁但係其實套嘢入面啲證據錯漏百出係比較上似嗰啲 mockumentary 嘅。 係。 即係好多好多叫做道聽途說嘅嘢，又夾硬冇證據嗰啲嘢，佢就自己可能話。 陰謀論嗰啲係咪你講。 係好陰謀論嘅嗰啲 documentary 嚟㗎，但係據講當年2011年好似去到甚至2014年呢，都喺呢個俄羅斯個太空總署嗰個網站度揾得到呢度即係呢一套戲嗰個介紹嘅。咁、但係我而家就冇去 confirm 佢而家仲有冇喺度，但係 anyway 就即 係俾返條 link 我哋睇下會唔會 YouTube 有 要睇下搵唔搵到，係啦，要睇下搵唔搵到。咁但係呢、其實 呢、這個好睇 呀，佢呢2011年呢套 documentary 呢喺即係當年喺呢個俄羅斯國際電影，因為俄羅斯 sorry 莫斯科國際電影大獎都攞過獎嘅， 咁樣。 係啦係啦，都攞過獎嘅嗰套。咁但係咧，佢就講話係美國嗰個任務，就首先就同呢套《Salute Seven》入邊都有講嘅，佢哋話有個法國人咧就會係喺呢一個穿梭機嗰度上去嘅。咁但係現實到嗰架穿即係架 Challenger 咧上去嗰個 Pilot 唔係 Zero 嘅，佢哋係其實係帶咗幾個人造衛星上去嘅。佢哋只不過係佢哋帶咗幾個衛星咧，就那個反而個 documentary 係有講佢帶咗四個衛星嘅。咁因為其實你帶嘢上去冇所謂㗎，你落翻嚟就空就得㗎啦。係，即係攞翻嚟就空，你就可以出到個太空站入去㗎啦。咁冇所謂嘅。咁 anyway， 佢就應該係幾個國家嘅衛星，有三個唔同國家，有個墨西哥，有個美國，剩翻多個我唔記得咗咩國家啦。總之係有四個衛星嘅，加埋三個國家四個衛星。咁我帶上去，咁但係咧，其實佢嗰條軌道咧係根本上完全冇可能接近得到個太空站嘅。 但是他最後套戲最後他見到的穿梭機還大家在入手 喎。套戲是但我講緊現實到呢那個穿梭機呢他那個飛行的軌道的角度呢是跟這個太空站呢個角度是差了 5.6 度的。 嗯。 5.6 度呢是 ,5.6 度呢其實個軌道角度是差很遠的。 嗯。 即是其實太空即是穿梭機呢他自己本身帶的推進劑呢淨係可以足夠俾佢轉到 1.7 度㗎咋。 喔。 即係個軌道你諗下你圍住地球轉咁有其中一啲最基本嘅軌道就圍住軌道即係圍住赤道轉啦。咁俄羅斯鍾意用嘅有啲軌道呢就鍾意圍住嗰個南北極咁轉嘅。咁如果你 exactly 圍住南北極同埋圍住呢一個赤道嘅咁大概係90度嘅差距囉。咁而家講 5.6 度呢其實即係大家都好接近㗎啦睇落。咁但係喺太空度呢你仍然需要好多嘅推進劑呢你先至可以改變到咁多嘅軌道嘅。 嗯 你最主要 做咩出啦喎。 肉眼能夠互相見到係冇乜可能嘅其實 係。咪肉眼你會見到不過好快就會離開㗎。即係你基本上係衝過㗎啫大家。即係兩個其實用緊好高速度飛緊㗎嘛。咁你仲要你嗰個軌道你角度之外你仲有高度又唔同㗎嘛。 嗯 咁然後嗰個話個法國人係上過佢哋嗰個即係喺俄羅斯受訓過嗰個法國嘅太空人呢其實早喺佢哋個 Salute 7個太空站出事之前呢個好似係唔知五六月到嗰陣時出事啦佢唔知二月嘅時候已經受緊訓要上個穿梭機嗰度㗎啦。 嗯。 咁所以根本上完全佢哋嗰個太空站冇關嘅。完全冇關係嘅佢哋個任務。佢哋最初話四月上去個任務取消咗即係因為另外啲聽得佢 issues 啦。咁所以佢先至推遲咗係響七月嗰陣上去嘅啫。 喔、哦、明白。 係、okay、啦咁所以就有。 咁佢個聯盟 T13 號嗰個飛船呢咪火燭爆炸嘅。咁真實係咪冇爆炸㗎其實佢 係。真實度係冇嘅。不過佢套戲入面都已經處理得好㗎啦。佢就話佢將嗰個倉 depressurize 嘛。佢火燭嗰陣時。 係。 係啦咁其實佢 depressurize 呢。係啦其實佢 depressurize 呢就係太空度一個好好嘅滅火嘅方式嚟嘅。因為你知道火就需要氧氣先燒得到㗎嘛。咁佢放晒啲氧氣出去太空咁佢咪冇氧氣囉咁佢咪唔燒囉咁咪熄囉啲火。 我去呢 度所以其實喺太空。係啦係啦其實係呢個係正確嘅但係就現實啱嘅但係喺現實度就冇發生啲咁即係佢為咗有戲劇化咁於是佢就有啲咁樣嘅嘢囉。因為其實另外呢個又係可能有些少某程度上你可以話係一個 myth 嚟嘅即係一個流言嚟嘅。好多呢就覺得呢喺太空度呢啲水滴呢係非常危險嘅。我有一滴飛咗出去呢都有機會而家咁樣可能令到啲嘢短路大火燭咁樣。咁其實呢就嗱水滴呢的而且確滴到啲儀器係會令到短路但係呢短路就唔係咁容易大火燭嘅。 OK。 同埋仲有就係其實一滴水呢個引致呢個短路嘅機會率呢其實就好低嘅。 喔、哦、明白。 因為如果你睇返啲太空即係國際太空站呢啲太空人都成日做呢、這、一個呢啲實驗㗎都成日啲水上飛㗎。係 係。 甚至佢哋主動試過係係呀。OK, 講一問一問一問。 地面嗰度 地面嗰度咧，佢话如果搞唔掂咧，就直头连个太空人咧都用个导弹射爆埋落嚟。咁其实会唔会有啲咁嘅决定嘅？其实佢哋嗰啲军方嗰度会唔会好离谱？ 其实首先咧就系呢一类型嘅，唔系呢次任务啦。佢哋系的而且确有呢一个飞弹可以将自己啲嘢打落嚟嘅。 即系都会落呢个咁嘅决定嘅，其实有 佢哋亦都亦有可能落呢啲决定嘅，但系当然亦都佢有可以落嘅决定，就系佢用飞弹打低飞埋嚟嗰嚿嘢。 我打挑战者都得嘅，其实我哋 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讲真嗰句，佢打自己嗰嚿，即系既然人哋都嚟宣战啦，咁佢抢咗你之后，你咪成只打咯，都冇问题噶。咁但系其实呢啲咧，理论上咧。就根本上就唔会，即系除咗阴谋论之外咧，你基本上就唔会发生咁滞噶啦。即系个原因点解咧？ 你真系问吓，你真系问九一一，即系如果啊，佢哋嗰架飞机，即系佢哋咪成日话有个讲法咧，话第三架机唔系自己牺牲噶嘛？佢话其实系有战机射咗来啊嘛。咁嗰次啊，李安尼信嗰套戏直情系咁讲啦，佢话嗰两架战机唔系嚟帮我哋护航，系嚟唔系嚟救我哋，系嚟准备有咩事射得我哋啊嘛。咁佢话呢个系即系美国一个嘅，即系一个咁嘅讲法啦，即系当然冇人证实到。咁你话佢做唔做到？咁当然实做到噶，佢要做实做到噶，即系做同唔做啫，系咯。 系啦，系啦，佢哋有嗰啲武器，我能够答你嘅就系佢有嗰啲武器。佢会唔会落呢个决定做呢样嘢？咁咪另外一回事。咁同埋仲有我当年咧，响呢一个大学嗰阵时，同即系嗰个 NASA 整嗰个人造卫星嗰度咧，佢哋 sponsor 我哋整个人造卫星咧。咁当时我哋都问过 NASA 呢一个问题嘅，即系如果我哋个人造卫星深抛落咗一个轨道，系有机会会撞到呢一个国际太空站。咁而我哋个卫星系冇能力去离开嗰一个轨道，咁嘅话就会点样咧？咁佢哋嘅答案咧就系、是、佢哋会首先睇下可有冇可能系可以将国际太空站移离嗰个轨道嘅。 吓、啊，咁样 嗱，个理由其实系首先第一件事咧就系咧你击落嗰嚿嘢咧，其实系会制造好多碎片嘅。嗰啲碎片仍然會繼續向國際太空站嘅方向飛嘅，係啦。咁既然佢會繼續向個國際太空站飛咧，仍然係危害到個國際太空站嘅。 冇錯。 所以遇著呢個情況咧，佢哋首先會睇下係唔係可以 practically 將個太空站噴射離開嗰個範圍嘅。 係，即係同埋咧，我哋睇得超空要再多咧，以為嗰啲飛彈好平啊，其實一支好貴嘅。 系啦，系啦，佢即系我哋个人造卫星嘅价钱，佢哋 sponsor 我哋个价钱，肯定系平过个支飞弹好多嘅。 唔止100倍，我惊 系。应该唔止啊，因为当时佢哋 sponsor 我哋只不过系$40,000嘅啫。 Oh no！ 即系你话嗰支飞弹系$40,000系正常啊，系正常啊。我谂系啦。系啦，应该就唔系用千万计嘅咁样咯，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咁样咯，系咯咁但系佢嗰个国际站佢可能嘥多少少推进剂而嚟嗰个范围咧，咁佢用嘅推进剂嘅重量咧，大概你用个价钱嚟计咧，就系、是、你当翻系等同重量嘅黄金啊。系啦系啦系啦，即系系啊，因为你其实唔系啲推进剂贵。是你将嗰个重量嘢运上去个轨道嗰度，需要好多钱。 哦，明白。 即系例如我运一公斤嘢上个轨道嗰度，大概个运输费咧，一般嘅讲法容易计嘅，即系就系一公斤黄金嘅价钱。 哇，咁喷金得啦，咁样真系 犀利。 其实系噶，你喺个太空站拎住个金掉出去，同埋你喺太空站度拎住嗰嚿推进剂掉出去，其实个效率系当然佢噴射会好啲嘅咁但係佢其实好即係因为佢哋 NASA 呢一早就已经有晒嗰啲轨道资料㗎你咁大嚿嘢嘅话。咁所以呢佢好耐之前就佢用好少嘅推进剂可能已经将嗰个轨道改变咗争少少就已经毁咗㗎嘛。係呀所以佢哋会宁愿噴射走嘅。即係佢你避唔开我哋嘛我哋避你冇问题嘅。咁 我以为嗰个太空站佢冇移动能力㗎。 唔係㗎，唔係夠手就係有移動能夠會加速㗎、 哦。 所以佢哋直情你會睇到有片呢，佢哋話因為其實每隔一段時間呢，佢手站就會因為俾嗰度好稀薄嘅空氣呢，減速減到一定嘅量呢、嗯、就會開始跌落地球嘅。咁佢呢就會加速呢，就會上返去個啱嘅軌道嘅速度嘅。 哦，咁嘅原來。 咁佢哋就直情拍過，你 YouTube 揾到嗰啲片呢，就係、是、見住佢加速嘅時候呢就好正嘅、 嗯。 平時你見到佢度飄下飄下咁樣㗎嘛。佢一開始加速呢，你就見到佢個人同埋嗰個太空站呢個速度開始唔同㗎啦。即係個太空站咪開始向前飛囉，個人咪開始向個太空站嘅尾嗰邊。 係、哎、即係坐巴士咁樣。 係啦，但佢又唔係好快嘅，即係佢開始即係佢加速㗎嘛，咁咪越個速度越差越遠咁樣囉。咁佢隨時停得低呀，佢咪掹住側邊咪跟住嗰個繼續飛咁 樣。即係坐巴士㗎嘛。 係啦係啦，咁佢哋淨有呢啲片嘅，所以其實係有加速能力嘅。 嗯，哦，咁呢個真係之前冇諗， 係咯， 我以為佢太空站咁浮喺度算嘅添，係咯， 係咯， 係啊，咁所以其實Solo Seven佢因為冇曬信號，佢控唔能夠遙控佢喐啫嘛，咁如果佢遙控得到， 哦、 其實佢都係可以做得到， 可以喐嘅， 或者 佢走入去就可以控制翻啦， 係啦，佢哋就係諗住去 fix 翻，係咪有啲咩電子零件啊咁嘅啫， 嗯。咁但係點解佢喺度敲啊取啊敲做咩嘢呢咁 先。嗰個取嗰度下 做咩 有咩呢嗰度。 係啦，佢嗰套戲入面嘅講法呢就係話佢係嗰個 sensor 就俾嗰一嚿嘢遮住咗，即係嚿嘢俾第啲碎片撞粒咗啦，咁於是就遮住咗個 sensor， 咁然後遮住咗個 sensor， 太陽個 sensor 呢就令到佢唔識得自動將嗰個太陽能板向返個太陽下。咁於是佢咪唔夠電囉，咁唔夠電咪成個 system 呆呆咗咁樣。 咁但敲啊，佢就可以搞翻点噶啦。 佢谂住敲，即系嗰嚿成嚿甩咗出嚟，咁佢嗰个 sensor 咪冇遮住咯，咁冇遮住咪得咯，咁样。佢个谂法系咁样嘅，系个谂法系咁样嘅。 星战咧，次次只潜水鹰坏咗咧，佢就搵嘢揼佢，佢就好翻噶啦，唔知点解嘅，系啦。 系啊系啊，嗰個完全係嗰個完全個感覺就係啲 Star Wars 嘅處事方式嚟嘅。咁得啊，揼屈佢咯咁 啊。 咁不過嗱，公道啲講句，呢一個 NASA 嘅處理方式誒，唔得咪揾啲牛皮膠紙整落去咯，得 tape 啊嘛，即係得 tape 乜都 fix 到嘅咁樣啊。係啊，佢哋都係咁諗嘅咋，唔好以為即係呢啲咁樣剝走佢呢啲嘢，好似好。即系话成日都讲咩？ 最有用嘅工具就牛皮胶纸啊！原来 系啊，牛皮胶纸、锤仔，啊呢两样嘢系 fix 到嘢噶。 哦， 啊，下次睇下高达有冇呢个咁嘅出现先呢个嘢。 明白， 系啦系啦 系啦。咁系咪系有冇问题？系咪要解释翻头先讲嗰啲光啊？ 系啦，我就想 系啦系啦系啦， 究竟会系有啲咩嚟嘅咧？佢哋 首先咧呢样嘢咧令到咧好多我哋讲下嗰个阴谋论啊，或者咩？其实佢哋话呢个就证明到有外星人啊嘛，你随常讲下呢个 系啦系啦，有啲就话系天使，有啲就话外星人啦。咁套戏入边佢话佢咁我讲天使咩？即、就、系、是、你更加唔信啦。咁啊，好对唔住，现实到的而且确你讲天使多好多人信嘅，即系你话见到啲光嗰个解释唔到咧，啲人反而唔信嘅。 唔係，即係你天使有外星人都好一樣嘅，即係總之你話係科學嗰樣嘢就少人信就真嘅， 係啦係啦， 天使同外星人就一樣咁多人信，係啦， 係啦係啦，咁其實個 啲嘢都得嘅，係啦。 話喺呢個 Salut 7上面咧，差唔多所有上過去嘅太空人咧都見到有啲咁嘅光嘅，係啦。咁我首先排除咗係 Salut 7佢自己有放啲某啲光出嚟呢個可能性先啦。即係佢哋啲工程師自己都話冇啦，咁亦都嗰個似乎冇核能，就唔會無端白事有啲乜鬼你睇唔到嘅輻射照到你咁樣啦。咁、其實呢喺太空上面呢有好多太空人都見過有啲光嘅，有成日有個突然間有個閃光呀咩呀咁樣嗰啲呢、其實一啲高能量嘅太空粒子呢就射過嚟，咁撞到人個視網膜呀。咁撞到視網膜佢咪 trigger 咗佢啲電子信號呢、就你就覺得望到啲光啦。咁但係你喺個現實度，你即係你自己望出去就好似乜都冇咁啊嘛。 即係其實喺個鏡頭咁就影唔到嘅。 係啦，因為佢出格未必出格到個鏡頭嗰一啲嘅 sensor 啊嘛。咁就算出格到，你咪見到哦，有個紅喺度咯，即係好似唔知點解突然間好似壞咗咁樣咯。你會覺得佢係壞咯，但係人眼你就唔覺得佢係壞噶嘛。 嗯。 同埋咧，你個鏡頭嘅 sensor 以前用菲林先啦，佢咪可能嗰一個菲林嗰個突然間光一下咯。 系， 即系嗰一格菲林啊， 佢射到個咖啡林啊嘛。咁、嗯、但係人眼個 sensor 唔係噶嘛，你人眼你係突然間望到啲光嘅嘢，佢 trigger 到你，咁佢係會 stop work 一段時間噶嘛。係 係。 咁於是你就會圍繞住 照一照你，你都有個控。 係啦，你就有個控咁啊，係啦。咁於是你咪有個控有段時間，咁你咪更加唔覺，即係唔知道咩嚟咯。但你反而你喺嗰個鏡頭嗰啲菲林度睇咧，因為嗰陣時當年仲用菲林噶嘛，咁佢咪得一格有一格，可能有點光咁樣。咁佢閃過佢，你咪喺嗰個菲林度睇翻，你咪冇有係嗰一格菲林可能有事啫嘛。咁所以咪唔明佢係咩嚟咯？咁所以咪當年咪解釋唔到咯。但其實好多太空人都見過嘅，呢、這個唔係咩外星人，唔係咩天使嘅，其實純粹係一啲高能量粒子打到你嗰個視網膜。咁 即係其實呢個已經係而家已經係解釋咗嘅咧，睇而家嘅太空知識上面。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當年就係一個謎，即係而家唔再係一個謎嚟㗎啦。 係啦，咁但係就嗰啲陰謀論啊，或者啲咩外星人嗰啲咩見到 UFO 啊嗰啲咁樣嗰啲人咧，就唔知點解咧，就深刻可以將佢哋嗰啲講話見到光咧，無限上光度啊咩，哇見到有五個啊或者七個咧，呢啲好似天使咁樣嘅光芒嘅，然後就話咩嗰啲光咧係大到好似一架嗰啲即係載客嗰啲飛機咁大架嘅，咁樣喺度望住佢哋嗰啲 account 好似只不過係講話見到光嘅啫，點解可以發到咁大，連幾多個我都講得出嘅？ 佢得㗎，精神病院嗰啲一定得。 係啊係啊，真係諗啊，點解咁發得咁勁嘅可以講到 ？Anyway 啊，咁就係有啲咁嘅情況咯，係啊。 我就係咁啫，因為呢套戲咧，佢就冇自己解釋過嘅。佢最尾完場仲要即係影，好似哇，唔知佢真係見到外星人咁樣咁完嘅。咁我恐防又有人揦住呢套戲咧，又開啲唔知乜嘢講錯，又收你幾千蚊就講外星人啊！我驚係 啊，可能好大機會有噶。不過 anyway 啦，佢因為其實就套戲佢自己唔解釋正常嘅，因為當年唔知噶嘛。咁佢既然係用翻當年嘅嗰個年代嚟到拍，咁佢冇理由突然間有人解釋噶。 哦，咁我唔理佢呢個啦，不過即係有人會拿住呢啲電影咧、 啊、 科幻片咧咩去，即係去 sell 佢自己嗰啲，即係嗰啲總之賣錢嘅嘢啦，即係其實係好多噶嘛，即係奇異博士都有係咪？即係竟然奇異博士睇完都可以 sell 佢個講座咁樣，係啊，咁我都唔知點解 咁實有呢啲人啦，實有呢啲 嚟 sell， 係啊係啊，即係呢個賣錢噶嘛，你用奇異博士嚟 sell 係咪先？應該係咪？ 係啊係啊，嗱 ，anyway 啦，咁其實 overall 咧。就比較上特別嘅就套戲咧，係直情冇解釋佢哋可以點落翻嚟嘅，好得意嘅。即係如果你照講話咁斷水斷糧，又凍又即係佢 fix 翻，唔係即刻所有嘢搞掂曬噶嘛，應該。咁然後架太空船又壞咗啦，咁點算啊？咁樣好似完全冇解釋，兩個人喺上面等死啊！ 咁佢應該 是你係 fix 咗。佢本來其實咧，唔係兩個繼續喺度做其他維修，跟住就有其他船就上嚟啦，咁就 翻佢咁樣。 有其中一個咧，佢就跟咗另外一個，即係個主角嗰個太空人咧，佢就喺110日嘅時候咧，就用翻原本嗰個太空船咧，就同住另外一個之後 T14 嗰個計劃嘅，即係聯盟 T14 嗰架太空船上嚟嘅另外一個外星，即係另外一個太空人咧。就落翻地球噶啦，但系佢哋用翻T13挂船嘅，系啦。咁然后跟住嗰个另外嗰个工程师嗰个咧，佢就用T14咧，就同另外一个喺T14上嚟嘅太空人咧，就喺160几日嗰阵先落翻嚟地球嘅。 都冇乜特别啦，总之都系搭下一班车走咁啦。 系啦，即系系啦系啦。咁佢亦都系系啦，佢后屘亦都系即系好长时间留喺太空嘅。佢总共有唔知即系成世人有250几日喺太空嘅。 哇，诶，咁好多啊！ 系啊，同埋呢两个太空人咧，即系都系攞咗两个嗰啲，即系苏联嗰啲英勇勋章嘅。 嗯， 即系喺套戏入边咧，反而系嗰个太空总署嗰个总监就俾人话，即系你即系话你要负责啊，即系嗰啲军队嗰啲唔想负责，想拱咗俾佢啊嘛。咁然后佢然后就话，即系你有英勇勋章啊，即系你做判斷啊，咁樣佢話我有兩個啊，咁樣噶嘛，即係佢講話佢好猛佢啦，話即係其實兩個唔係咁，即係唔係咁奇怪啦，好多人都兩個， 哦， 即係抵攞嘅呢啲人抵攞嘅，即係我都覺得佢啲真係係啊，咁但係就其實中間就 接轨多好几次嘅，唔系佢讲咁，好似哇一上去要即刻要识晒啲嘢，然后个 time limit 好少嘅，然后就好快就要搞掂晒啦，咁唔系咁样嘅。 系，即系佢加咗啲即系紧张六个古仔度啦。 紧张咯，系咯，感觉紧张咗咁样啦。但系其实就实际上发生嗰件事件咧，就如果真系拍出嚟就好闷噶啦，即系佢哋咧就首先结晒冰啦，咁然后咧佢哋就戴住啲冷帽喺套戏入边都戴住啲冷帽嘅。呢唔知点解系嗰个第二个人嗰个老婆俾佢嘅啲冷帽，唔知点解俾冷帽佢嘅，即系完全喺套戏入边冇解释嘅。咁但系现实到佢哋都唔知点解好有先见之明，就即系梗系一早知啦。你嗰个完全嗰、那个上太空，你梗系要暖噶嘛，外面鬼咗咁冻咁啊。于是佢就戴啲冷帽上去，然后戴住啲冷帽咧，就喺度用啲嗰啲电视拆嗰啲灯出嚟咧，就照嗰啲冰，咁啊等啲冰融嘅。即系佢入去嘅时候就成个结晒冰啊嘛，即系佢话嗰个水箱就爆咗，于是啲水散晒出嚟就成个低温咁咪结晒冰咯。咁佢哋就融咗，即系自己拎住电视灯喺度慢慢融嗰啲冰，然后就收集啲水咁样，跟住就然后搞到成呢一个即系1985年7月29号咧，先至修理翻好晒嗰啲 system 咁样嘅，即系唔系全部修理好晒啊，即系修理翻好嗰、那个太阳能板嘅。 嗯， 佢都系做到修理好太阳能板就完啦，呢度佢都系。 系啦，佢修理好太阳能板佢就完啦，佢然后就之后就套戏就完全冇讲佢哋点噶啦，即系如果从佢套戏佢又话嗰、那个只太空船又坏咗，落唔翻地球。 嗯， 系啊，咁唔知点解佢哋好似话实质实用个系啊， 系跟住佢呢个 实质实用个太空站内嘅系咯。见到光唔知啦，冇噶，佢冇暗示嘅，冇即系套戏入边系冇，除咗套光唔系噶，佢见完光就冇再讲过佢见外星人噶。 我知啊， 乜都冇讲嘅。 咁呢个咪暗示咯，吓咁你好多人睇完咧，就会觉得仲唔系因为有外星人救咗佢嗱？咁我觉得外星人救咗佢得两个可能性，一系就嗰个咸蛋超人啦，就上咗去身啦，咁就变身啦，系嘛，咪翻落地球咯，系嘛？另一个可能性咪就嗰只系加利昂嚟噶嘛？咁佢就变勇者王咯，系咯，即系是但嘅啫，系啦。如果呢两 唔系同黎嗰个穿梭机合体， 系或者系都得，系啦。 系啊，喂，行军礼喎，即系对方识嘅喎，咁啊过嚟啊，唔啱啊，咁啊。 咁呢个唔够科幻啊，呢个系嘛？ 都好科幻啊，都好科幻啊。合体喎，梗系科幻啦。即系穿梭机其实可以变人嘅，系啊。咁但系 anyway 喺现实度咧， 驾驶术啦，系咯。 喺現實度其實咧，當時雖然嗰個關係好差啦，咁但係咧，其實呢、這個同樣呢個太空站咧，喺83年嗰陣時咧、已經試過係出過一個科索蘭咧，就話上面太空人混咗喺上面嘅。 哦， 咁然後當時呢個列根總統其實係向 NASA 問過咧，就話佢哋發射呢一架穿梭機上去救人咧，嗰、那個嘅可能性係有冇嘅？咁佢哋即係已經 plan 曬嚟幫，即係幫手嘅，因為當時能夠上到太空嘅，淨係得呢一個美國同蘇聯咁滯㗎啦嘛。即係雖然歐洲都仲有一啲國家嘅，咁但係可以隨時花，即係用到咁多資源上去救人嘅，就差唔多得翻佢哋兩個啊嘛。咁後屘就唔需要救嘅，但係就即係證明其實美國根本上就唔會有啲咩陰謀走去偷你嗰個民族衛，即係民用衛星嘅。 系啦，先信得狠啊！嗰嚿嘢真系， 即系佢哋嗰个嘢已经都几旧下噶啦，即系已经都寿终正寝嘅有。然后佢阴谋论就好中意话佢啲咩军事机密啊嘛。但系其实当年咧呢、這个系一个民用嘅太空站嚟噶嘛。苏联反而另外有呢个金刚石计划咧，佢哋都有俾啲礼炮号嘅嗰啲编号俾佢嘅，即系都扮民用嘅，但系嗰啲先系真系军用嘅。 嗯。 即系有其中一个净有炮嘅，上面有装炮嘅，咁但系就嗰啲佢嗰啲先军用噶嘛，你真系嗰啲军事科技嗰边噶嘛？呢、這个美国佢自己本身其实当年嗰个技术喺到八几年嘅时候已经超咗，即系已经超前过呢一个苏联。 我谂佢开头嘅理由，除咗话即系你话个点解咁赶时间，就系因为佢惊个穿梭机去即系。捕获噶啦吓，捕获个卫星。 系啊，佢个套戏要咁样嚟到制造个着乜食嘅？ 捕到嗰个卫星咧，其实佢有机会跌落去其他国家度嘅，佢都有好似有讲过。 有嘅，有嘅。咁但系佢就话，即系仲有三个月嘅，本来即系有三个月先会跌落去嘅。套戏入边咁讲啦。咁其实都仲有大把时间去嘅。咁 而嗰套戲入面佢 call 入面有可能當年一啲記者嗰啲，即係佢扮到一啲當年記者講定，我唔知佢係揾翻當年嘅一啲電視片段啦。咁但係就話其實當年美國冇咁多呢啲新聞嘅。 哦，咁嘅。 即係其實美國係呢件事件發生嘅時候咧，初咧，其實係佢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嘅，因為當年蘇聯將嗰個消息咧係封閉得好好嘅，佢哋知道發生咗啲事。但係佢哋唔知道 exactly 發生咗啲咩事，即係佢哋唔知道個太空站係冇咗 contact 係死咗，佢哋淨係覺得個太空站出咗一啲事。咁以前咪話83年已經發生過係可能啲太空人混咗上面咁嘅。咁所以佢哋如果有啲 plan 係睇下可唔可以幫手救人呢，都合理嘅。係。係啊，佢哋佢唔因為當時嘅技術已經 trace 到嗰個太空站去咗邊㗎其實。 嗯， 即系两边都知道嘅，佢 攞出嚟好似传销得咗咁样。机密之外咧，如果你唔理咧，咁的确都会危害到其他，即系唔其他国家啦，就会跌落嚟嘅话，系啦，即系系咯，系咯。咁你咁样跌落嚟， 其中一段新闻咧就话，即系好快就会跌落嚟嗰个咧，话专家话好快就跌落嚟嗰个咧，就各位讲嗰个一定唔系专家。 系。 啊，即系你其实喺个轨道度飞紧嘅嘢咧，唔会因为佢 lost contact 而突然间跌落嚟嘅。佢係需要一啲時間慢慢俾個嗰個空氣減慢個速度，慢到佢唔能夠維持個軌道啦，咁佢先會掉嚟嘅。 嗯， 哦，咁好多專家嘅香港都係咯。 哦，係咁，同埋佢既然係一個即係佢係一個新聞報導咧，咁更加你個感覺就係咯，即係嗰啲新聞報導啲記者唔知邊度問到個其實唔識嘅人，仲要嗰陣時八幾年根本上識呢啲嘅人唔係真係咁多。咁咁啱訪問到個其實唔係好識嘅。 Ben Sir 咁講啦，係咯，係咯。或者我即係問阿的神，你搞錯啊？那個的神專家的神嚟嘅。 總之就同埋個陰謀論就講到當年 會有機會跌落嚟整到第啲國家。 都有機會嘅，咁係 啦。咁你會製造一啲問題㗎嘛？就算你係咪死好多人都係咯，咁都 同埋話因為79年嗰陣時咧，美國自己嗰個太空站咧，那個 Skylab 咧。爭啲試過跌過落嚟啊嘛，咁佢哋其實已經做曬嗰啲計算咧，就係睇下如果出事嘅話，佢哋要點樣做嘅？ 唔係啊，而家都話阿天宮都就係跌緊落嚟嘅。 天宮一號啊嘛，係啊係啊，其實而家嗰個天宮一號嘅狀況同 Salut 7當年個狀況好類似嘅，所以我就覺得哇，幾時大陸會拍套天宮一號啊？ 使拍啊！而家遲一拍緊咯。 而家上緊去拍啊嘛， 擺部機喺度咪唔使啊，佢都有鏡頭啊，咪嗰啲片咪係咯，係咯，咁仲好高 啊，因為其實點解一路就係話點解話天宮一號係即係佢哋冇咗個即係控制唔到所以控制咧，就因為本來天宮一號嗰、那個即係天宮個計劃咧，天宮一號同二號係會黐埋一齊做一個大嘅太空站嘅。但就唔知點解個天宮二號測試完曬之後咧，就突然間完全冇曬聲氣呢樣嘢，個天宮一號又話啊，即係唔再用住啦咁樣，咁於是就覺得梗係失去控制，你控制唔到佢，所以擺住喺度先咁樣咯。 哦，咁樣，總之佢話咧個墮位範圍啊好大啊，咁啊包括香港咁樣係啦，咁啊有講話將會喺今年就。揼嚟我哋度啦，咁有人咁講㗎，即係唔係我講？ 又係咁講啦，係因為傳咗好耐啦，呢個12年嗰陣時已經傳緊啦。 咁大家可以睇翻呢個高達嘅呢個開場嚇，每一集就有嚿衛星就揼落去澳洲咁，不過就 哦，曬子爭好遠，曬子爭好遠，曬爭 好遠。但係個破壞性應該係差唔多嘅。 破壞性咁啊，梗係唔係啦？嗰個講到好勁啊，高達入邊，你諗下佢可以個世界地圖澳洲突然直情有個大窿咧？ 係。我咁香港肯定會大啲啦，到時如果揼落嚟，你放心啊。 我揼落嚟冇㗎，嗰即係如果你講天宮一號嗰啲 size 咧，佢影響唔到世界地圖等級。喂，唔係，你諗下世界地圖等級嘅香港係一點嘅啫嘛。你就算香港地圖啊，都佢揼落嚟都唔係好大㗎咋。 咁會發生咩事咧？嗱，就當天宮一號揼正香港，發生咩事？ 跌落嚟啦， 其實會發生咩事？ 你咪最多有個幾百米嘅坑。 係。即都幾百米喎，都有。 即係你可能一兩公里內會有啲範圍咯，係啊。唔係大鑊係大鑊嘅，但係唔就係個嚴重性差好遠嘅，嚴重性差好遠嘅。 即係同隕石撞擊差好遠。 係啊係啊，同埋呢嚿空心㗎嘛，你個 size 係即係 size 大大空心咯。 啊，嗰啲咁嘅狀況嘅。 唔會啊，唔會啊，唔會啊。係 啊，因為嗰個質量同個速度差好遠係嘛。 啊，因為佢始終都係佢本來係個軌道速度啫嘛。 係，即係揼正香港嘅最多咪死喺100萬人，係咪好小事啫嘛？ 啊，我懷疑死唔死到100萬人啫嘛。 唔知啊，唔知啊。 你揼到正喺嗰啲中環啊、尖沙咀啊嗰啲最旺嘅地方。咁都有啲可能嘅，因為我直情試過用嗰個核彈嘅 simulation 呢，用而家最勁嗰個當量嗰個沙皇嗰個56噸，即係56kiloton當量嗰個揼落嚟香港呢，我都要揼得好正，啱啱好喺呢一個維多利亞港中間，可以將呢一個尖沙咀同埋呢一個中環金鐘嗰帶冚棒波及曬，先至唔知好似勉強140萬到人，都上到200萬。我仲要揀，我仲要揀用沙皇嗰個咩最高當量100megaton嗰一個數嚟到即係佢因為佢而家實際爆嗰、那個，佢話佢冇做到最後嗰一個 step 嘅反射爆炸嘛。佢話如果做埋嘅話，就可以去到100megaton啊嘛，理論上。 嗯， 咁我就算用嗰個都好似啱啱勉強夠200萬嘅啫，咁所以如果你就咁揼個冇爆炸力嘅，唔係核彈級嘅落嚟咧，係即係肯定唔會死到100萬人嘅。 哦，咁樣，咁我唔使驚啊，大家嚇，死 放心啲， 係放心死幾下嘅，係啦，好小事。根據上次沙士咧，咁有人講話香港死夠100萬人先至係事，係啦，咁樣講過嘅，係啦，香港死嗰即係200人喎。小兒科啦咁樣嘅，有講過，係啦，係啦，係 啊。 咁如果咁個上次巴士反車，大佬直情唔係事啦。如果咁講啊，係啦， 係咯， 係啦，係咯。咁啊，7個差佬揼一個人都未死人係嘛？應該 no problem 啦，係咯， 係啊，喂，今年感冒都死多過沙士啦。 係咯，即係唔係問題嚟嘅呢啲，係其實唔使處理嘅，即係咁樣係咯。系，好啦，咁啊，好，我哋等一下睇下今次嘅天宫系咪第一，系咪真系跌落嚟啦？咁啊，唔一定嘅。 啊，拍戏啊，即系中国快啲整价嗰啲，神舟上去救翻佢啊嘛，救翻佢咪又套天宫一号咁样啊？ 唔系，嗰度战狼三啊，你搞错啊嗰度。 系咯， 今次吴京就上太空嘅，系啦系啦，咁啊系啦，咁今次嗱，搵只手卷你啲中国旗好合理啦，系咪啊？系咯。 成條繩應該中國旗嚟嘅， 係啦，咁啊唔理佢啦，係佢著住嗰件超人衫係中國旗啦，係啦，咁啊救翻個天宮一號咁樣，係啦，因為佢可能會計正 嘅。而家救就因為啲電腦勁好多，所以依家咧就可以自動嘅，唔使人手嘅。 咁啊故事就應該肯定咧，講話如果揼正就揼落去 New York 之類嘅，係啦，即係唔會講香港嘅。 同埋佢嗰套戲入邊咧，佢就話佢嗰個對接嘅速度咧係用到呢個每秒35厘米。系啦，咁聽落好慢嘅，咁但係我講返一個數據呢，就係、是、現代嘅呢一個一般叫做 soft dock 嘅，即係軟接合嘅呢一個數據呢，就大概係用緊呢個每秒20厘米嘅。 哦， 即係呢個叫 soft dock 嘅，大部分都係每秒20厘米嘅，所以佢每秒35厘米咁樣撞埋去，已經叫撞埋去㗎啦，嗰個 hard dock。然後越慢係越好嘅，即係你對兩邊嘅結構傷害越細啊嘛。咁可以做到呢個每秒10厘米嘅咧，就係呢個日本嘅一個無人嘅對接技術，係佢哋暫時係應該佢哋做到嘅啫。 哇！嗰當然啦，佢哋對呢個合體同結合呢樣嘢研究咗幾十年。 我一知佢哋有31萬零盒啦。 係咯，即係由當年已經開始有個呢個構想咁，所以 系 啊，咁所以有人话日本啲太空技术系好流，我唔知点解人咁样觉得，系啊，其实好劲。 其实日本嘅太空技术好劲嘅，不过佢哋唔系有咁多钱，不过咧你谂下，佢哋直情系有私人嘅呢一个一班漫画家同埋小说家同啲插画家夹埋，可以整呢一个火箭可以射上太空嘅，系到到太空嘅。咁你自己谂下佢嗰个。嗰、那個太空技術係可以渣成點啦？即係你睇下香港有冇人係可以自己民間做到出嚟啦？啊，佢仲要係用呢一個液態燃料火箭，其實好難做嘅。 我民間都得嘅，你揾個氣球咧，都可以大概升咗個鏡頭上去嘅， 係咯。哦，唔係佢射火箭啊嘛，你氣球會跌翻落嚟啊嘛。火箭佢哋人造衛星啊未做到嘅，咁但係就至少佢哋嗰啲探空火箭而家上到去嘅。 嗯。 總之就某啲大國就好勁啦，係咪？又話已經喺咩火星有基地係嘛？已經係咪有啲講法啊？啲犀利，有啲咩宇宙艦隊啊咁嘅都係講到係啦。咁我啊，我聽先啦。 咁你諗下 ，SpaceX 都可以射架 Tesla 車上去啦。 唔係啊，即係佢哋講有太空艦啊，太空戰艦啊，你有冇聽過啊？ 哦，呢、這個聽過，呢、這個聽過。 聽完先啊，聽完先，即係如果有咁先 對你哋都有啊嘛。 係啦，頭先嗰啲即係唔係問題啦，已經係嘛，即係 好少嘢，好少嘢。 嗯，係啦。 即係掉嚟個天宮優其實係假嘅，佢哋有個真嘅天宮優喺上面。 係唔知佢係點樣啦？係啦，即係唔知做乜掉嘅嘢嚟啦，即係睇下點。係啦，咁頭先講呢個戰狼三咧，都睇怕喺嚟緊嗰幾千間啊，呢個叫做咩話？人民院啊，院線啊，定乜鬼話叫做係啦？就應該有得上映啦！呢啲主旋律電影啊，聽嚇，即係日咁講，係啊，咁啊，到時啊，即係都係好希望睇到，因為咧，我覺得今次呢一套戲都分咗係蘇聯一啲國策片嚟㗎，我認為啦嚇，係啦、 啊。又唔可以咁講嘅 ，Salute Seven 佢嗱講翻套戲好唔好睇，我唔特別評論啦嚇，但係個、即係我自己個人咧就覺得咧。佢係的而且確好真實咁樣顯示到一啲太空嘅嗰啲做嗰啲嘢啦。咁即係當然有佢自己為咗戲劇化就放棄咗些少真實性嘅。咁但係就相比起話美國荷里活片嗰幾套話好真實嗰啲，例如 Gravity 啊，呢、這個 The Martian 嗰啲咧，佢做嗰啲考究咧就做得好多嘅，我覺得。咁、但係倒返轉嚟睇，用一個戲嘅角度嚟睇呢，咁就我好懷疑一般人呢會唔會鍾意睇啲咁嘅嘢啦，好對唔住啦，因為呢佢又唔係好似呢個呢個我唔知道，但係呢如果我睇返啦，例如呢個 Apollo 13呢，啲人鍾意睇嘅一個部分呢，就即係話好鍾意啲好講嗰啲佢哋點解決問題嗰啲方法呢，咪話即係喺度喺張台度散一堆嘢，嗱佢哋而家有啲咁嘅嘢，你哋諗方法搞掂佢嗰個空氣循環系統咁樣啦，咁然後就話啲人就鍾意睇呢一段，所以就 The Martian 就將呢一段就成套即係將佢拉咗就成套戲咁長啊嘛，即係佢不斷喺度諗方法點樣去即係研究啊嘛，係啦係啦，咁然後呢，但係呢一套 Salute Seven 呢就冇乜呢啲咁嘅橋段喎， 係係。 即係佢唔係諗方法自救喎，佢啲嘢全部都係咁、我有我去做囉，即係我係即時對應囉，所有嘢都係然後我靠技術囉，要對接埋，然後跟住我點樣，即係唔知點解個工程師無端白事可以將幾嚿嘢焊接埋一齊，咁我個電我而家可以攞返啲電㗎啦，我而家叫做可以發下熱咁樣呢，就可以融嗰啲冰㗎啦，嗰個望住點嚟㗎，即係你呢啲嘢點解好似你自己一個人可以搞掂曬，而且係你唔講，即係做下戲都冇講下你到底點樣做到出嚟嘅呢啲樣嘢，好似我做到囉，即係我係工程師㗎嘛，呢啲嘢即係手班人功夫啦咁樣，即係好似呢一個當年中國砌長城，唔知點解冇 document 留低，點解嗰啲長城嗰啲磚到底點樣運上去山上面嘅。我運到啊，你見到條長城起咗嘛，咁就得囉，好對唔住，我想知道你點做啊嘛，即係我套戲入面你講下呢啲嘢點做，係吸引到嗰啲即係鍾意呢啲嘢嗰啲人㗎嘛，佢係冇喎。咁然後仲要就係出去幫嗰嚿。 呢套戲冇。 Salute Seven 啊，冇㗎。咁然後跟住佢手出去幫嗰嚿，即係完全冇呢一個用呢一個智力去解決方法嘅方式啦，就反而喺度幫，喺度望住幫咗幾耐啊？五分鐘啊？即係有講嘢嘅，唔係冇講嘢嘅，都卜咗好耐㗎，嗰下你覺得佢好耐㗎，然後咁我講嘢囉，但係佢講嗰啲又唔係解決問題喎，純粹靠運咁喎，即係睇運啦，即係卜唔到咪死囉咁樣，我話佢又卜，唯一叫講就咩啊，如果凍到去呢個負100度嘅時候呢，佢嗰個金屬就會變脆嘅，咁就有多啲機會可以卜到咁樣，佢又聽係呀冇錯，係的而且確會變脆。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點解你好似完全冇做任何第二啲嘢去嘗試去令到佢呢一個變脆會變得脆啲呀，最脆咁。 但呢個過程係咪其實有冇話佢錄記錄上有冇改呢，這個唔係嘅，即係電影自己。 冇㗎完全我完全冇睇過呢個記錄。即係當然可能睇佢嗰啲好詳細嗰啲 log 有啲機會，但如果照睇佢應該係冇啲咁嘅事嘅。 我哋睇 應該冇啲咁嘅事。 要睇 documentary 嘅，即係你 但好似就係啦。嗱，但好似咧，我睇翻佢哋嗰個俄羅斯以前另外一啲戲嘅嗰啲影評咧，佢哋好似有一派嘅嗰啲人咧係中意呢啲咁樣嘅片段嘅。即係我唔知佢呢個係咪個大眾希望有啲咁嘅片段啦，咁但係我以前睇過，例如 Lord of the Rings 啊咩咁樣咧，直情係有啲影評鬧佢冇啲咁樣嘅，即係兩個人喺度坐喺度慢慢傾偈嗰啲咁樣嘅片段嘅。咁呢個我可能就係想做緊嗰樣嘢，就係兩個喺度互相傾偈，就好做營造一個好絕望嘅氣氛，大家都知道唔得㗎啦，咁但係就為咗唔想對方死。咁於是佢哋就去做呢樣嘢，咁樣嘅，即係我懷疑佢哋可能想掃咗咁樣嘅嘢。 咁又話呢套戲好似係咪攞獎啊？定係係咪啊？ 有噶有噶，話佢攞咗係啊，俄羅斯嗰啲即係。 咁我好簡單啦，即係俄羅斯嘅戲我唔係冇睇過嘅。咁其實佢好多啲戰爭片或者咩，其實嗰、那個美術啊或者各樣嘢咧係做得好好。咁即係唔好睇少呢個俄羅斯嘅呢個藝術。咁其實俄羅斯都亦都有科幻片啦。亦都好多，咁其實大家如果即係睇下咧，咁我曾經係睇過佢有啲戰爭片咧，即係啲唔係科幻片嚟嘅，即係第二啲類型。其實喂拍得好靚啊，嗰啲分鏡嗰樣嘢咧，喂其實係你可以話某啲嘢係更勝荷里活嘅，即係其實咧佢絕對唔係話孟加拉啊，即係大家唔好搞錯啊，唔係上次嗰度 Robert 仔嗰度科幻片，即係其實俄羅斯嘅電影嘅水平啊，係一啲都唔低嘅。咁我就唔明啦，呢一套即係呢一套 Solution 呢，其實如果以電影比電影下無論拍攝啊分鏡啊，我覺得有啲頗似電視劇嘅感覺嘅啫，我自己感覺。 如果照睇啦，咁佢大概一個$6,850,000嘅製作，佢又可能唔能夠做得好。 嗱唔係咁講嘅。 咁當然啦，咁但係 影獎 照睇啦，佢係。咁係嘅， 係講拍得好唔好嘅啫。咁如果即係套戲又唔見得話拍得好好，咁但係攞獎咧，咁呢個亦都個題材亦都非常非常主旋律嘅，我覺得嚇、啊，即係而家嚟講咁我個感覺就覺得佢幾國策咯，即係點解《戰狼二》會走去競逐呢、這個嚇、啊，即係會係佢競逐去呢個奧斯卡外語，咁唔係其他嘅戲咧咁。咁當然都係個國策啦，即係國策係咁嘅意思啫。咁我感覺上就係有啲咁嘅感覺。咁、當然係唔係你問下普京先知啦？呢啲係嘛？係咯。咁 我講翻啦，佢係呢一個俄羅斯金鷹獎啦，佢咧就攞咗兩個獎嘅，呢、這、一個 Best Feature Film 同埋呢個 Best Film Editing。係啦，即係呢一個剪接同埋呢一個即係最佳嘅嗰啲主題電影啦、 啊。咁呢個金鷹獎係即係咩級數咧？係咪即係等同於即係金像獎、奧斯卡咁嘅咧？即係俄羅斯嚟講，我又唔清楚啊。 咁我都唔清楚啊。好似據講係嘅，至少而家香港嗰個宣傳只為 咁樣報啦，係咯，香港 咁樣報嘅。 即係如果呢個係俄羅斯嘅奧斯卡嚟講咧，咁佢俾呢一套攞最佳電影，我就覺得有啲相確嘅，係啊，即係，難道今年俄羅斯係冇其他拍得好嘅戲咩？咁樣咁我 唔知啦。佢另外提名咧就係呢一個最佳男主角啦，呢一個最佳男配角啦，同埋呢一個最佳音響啦、啊， 都幾悶㗎，演得即係老實講，係啦， 係。呢個不作。即係不予置評，我就因為 咁唔係啊，咁 我唔識睇，我唔識睇，我只能夠講我唔識睇，因為對我嚟講吸引我嘅唔係呢啲， 係啦，唔係，咁唔係嘅，佢語言不通啫，咁佢演技好唔好？咁或者我哋睇黑澤明嗰陣都冇字幕嘅， 咁啊要靠你哋睇啦，因為我就唔識睇啲啊， 就好慢啦，本身即係慢嘅程度，分鐘又更勝呢一套啊，咁但係。但係佢中間嗰個即係藝術啊，同埋嗰啲演員嘅演出，你係睇得到噶嘛？係嘛？就算你語言不通，唔代表係即係你唔可以感覺到佢個演技啦。咁呢套戲咧，我覺得即係就算即係唔知啊，紛紛都睇過啦，係啊，即係呢兩個演員係以佢個外表啊，就似嗰個太空人咁，好似咁樣嚟去出發嘅啫。咁即係如果中國要拍佢，要揾個似楊利偉嘅演員咁嘅啫。即係其實佢唔係話要揾個好演技嘅咁樣，即係。咁你一睇咗出嚟啊，演技上你嗰班係 即係好精湛咧，我就唔係好感覺到嘅。 嗯， 係啦， 一般咯，因為佢唔係特別去做一啲好演啲咩嘢咁樣嘅感覺。係 啊，係啊，咁所以你話呢套戲唔係國策片，你就試下說服我啦嚇，大家係啦，咁啊嚇，但唔緊要嘅，係啦，將會。遲啲唔知會唔會香港都整翻間㗎啦？呢啲咁嘅咩人民啊，咩院線係啊，咁啊，嗯，咁啊，大家睇下，即係好多呢啲咁嘅主旋律嘢嚟緊等住大家嘅，係啦。 哦， 就咁啦。咁呢套戲咧，我哋就即係當係一個科學啦，即係太空嘅歷史啦，咁嘅角度去即係了解啦。咁佢有佢嘅價值喺度嘅，係啦。 系啊，即系其实可以令到更加多人认识呢啲太空呢啲嘢嘅，咁的确系。 系啦，咁但系你话你当系一套好好睇嘅戏咧，咁呢个另作别论嘅，系啦。即系我自己感受就唔系话觉得好娱乐啦，或者好好睇啦咁样嘅，系啦系啦。 我怀疑几多人会对套戏有兴趣咯。 嗯，点解咧？点解咧？ 因为佢始终佢 overall 讲嗰啲嘢唔系咁。大众向只能够咁讲， 系或者唔系咁有兴趣，你即系 系啊，即系大众未必咁有兴趣，即系你系翻俄罗斯人自己本身，可能对佢当佢一个喂咁历史事件系呢一个即系俄罗即系当年苏联威翻次嘅一个事件，咁、当然咧当然就好怕，即系好啦咁，但系对外国人咧就。有件咁嘅事件，即係係一個歷史事件嚟嘅，咁但係就即係你喺個太空發展度，咁梗係係啦，咁但係一個對太空發展可能唔係咁有興趣嘅人嚟講咧，咁呢套嘢我唔知佢有咩興趣睇咁咯。 係啦，即係如果佢拍翻蘇聯咧，呢、這個通古斯大爆炸或者即係呢類咁嘅神秘題材啊，或者甚至乎你切爾諾貝爾嗰啲啊，可能大家仲有興趣啲，係啦。咁樣 啊，當年嗰套《切爾諾貝爾》嗰套好多人睇嗰套。 好多人睇，系啊，系啊， 系啊，而且影响到好多人啊嘛，嗰啲纪录片咁拍法噶嘛， 系啊，因为嗰 套 鬼戏， 呢套其实个感觉似纪录片多过似真系一套平时你睇嗰啲戏咯， 系， 有咁嘅感觉啊， 冇错 啦，咁所以佢如果大家搞错咗，以为呢套系咩gravity 啊，咩引力， 系啦，唔系嗰啲嚟嘅， 咁你就领嘢噶啦，OK， 咁大家搞清楚呢一套系一套比较平实啊。我只可以咁講啦，係咪平實咁去即係去交代翻嗰、那個即係歷史，即係個發生過一件咁嘅太空嘅事件嘅一個故事。 即係雖然佢有將佢戲劇化，但係你唔好指意佢啲戲劇化係嗰啲荷里活級數嘅戲劇化。 唔止㗎啦，係啦，即係甚至乎 TVB 都去唔到㗎，唔好意思，即係如果講戲劇化係戲劇化㗎嘛 ，TVB 啲嘢都好戲劇化㗎嘛，係咯。即係好要整啲嘢等你再 唔係，即係我所謂嘅戲劇化咧，有少少諷刺嗰啲咩即係叫做乜嘢有啲咩係咩真實故事改編咁噶嘛？但係其實淨係得啲人名一樣，其他全部嘢係冇關啊。係啊係啊，我講嘅戲劇化 嗰啲好真實㗎啦，人物名都唔一樣啊。 哦，咁呢一套嘅人物名都唔一樣嘅。 是啊 他姓都改咗我唔知點解名 最無聊最離譜就係嗰次占士金馬倫個 friend， 即係占士金馬倫大力話好睇嗰度呢，跟住潛水潛落去要逃走嗰度啊。係啦係啦，即係佢話佢哋有個唔知嗰啲即係一個死火山口落去，但係因為後面唔知地上咩上面就覆即係出唔返去，因為佢就要站硬由下面啲水道咁逃生嗰出。咁啊，哇，都俾佢呃咗入場啦。咁但係，喂，咁就算啦，即係套戲唔好睇都算數。跟住佢出翻嚟解釋話點樣真人真事改編咧，佢就原來細個曾經浸親，佢就由基於佢浸親呢個經歷咧，就想像出呢一個故事，咁都叫做真人真事改編啊？喂，咁我俾狗咬咪可以拍怪獸片？ 係㗎，係㗎，係㗎，真人真事改編。 咁你點能夠話係真人真事改編？ 呢啲先係荷里活式嘅戲劇化啊嘛，所以呢套戲唔係戲劇化啦，呢套戲唔係嗰種戲劇化嘅。 嗰啲我 大家有心理準備， 嗰啲係呃人嘅，已經去到係啊，即係真人真事改編，唔係咁嘅，即係你唔可以話我用我一個感覺，我即係我個感覺，我咁你死啦！咁你我同你講啊 ，Eva 咧，其實基本上都係陰陽壽命，基於佢曾經精神治療啊嘅一個過程。我講真嘅嘢想像出嚟嘅，佢自己講嘅係啊。咁如果咁 ，Eva 係一個真人真事改編嘅故事啊。OK， 咁講完係啊，真係大鑊啊，大佬係 係啊，佢最尾黐咗線咁嗰段係真人真事改編啊嘛，啱啊，係咯，係咯，進入精神崩潰嗰嗰下嘢係啊 ，OK， 好，好啦，咁啊呢套就叫做科學啲嘅一套戲嘅，的確係係啦，咁講一下佢就唔係科幻，係真實嘅。系啦，即系至于即系好唔好睇， 真系冇乜科幻嘅，即系冇乜幻想嗰边嘅。佢真系其实系 show 一啲 我咪话唯一嘅悬念就系佢冇解到嗰个光系咩，咁有啲人就自由想象，咁佢咪觉得系 UFO 咯，系就系、是、咁啫嘛，系咯，系呢一 part 啫嘛。 佢因为佢完全系将个历史事件嘅嗰啲嘢，咁、那个历史系啲人讲过呢样嘢啊嘛，咁佢咪好忠实咁样话翻。有啲咁嘅事還原翻俾佢咯，咁亦都喺嗰當年，咁佢唔知咩事啊嘛，咁佢咪套戲入面都唔知咩事咯，係啊，即係佢理由係咁嘅啫，唔係冇任何暗示嘅， 嗯，係啦，咁但係啲人自己會睇到嘅，你放心啦，係啦 ，OK， 係 啊， 咁啊，係咯，咁呢套大家入場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因為呢套其實好耐㗎啦，上年其實已經係有得睇嘅，即係其實或者咁講，網上有得睇咗好耐嘅，係咯。咁啊，香港系好似 delay 到依家先上嘅啫，咁我都唔系好明白，其实都 佢可能冇嗰啲公司入呢啲戏啩， 唔知啊，可能都系见今个礼拜有个档咁啦，或者系咯，咁啊， 又或者可能趁佢平先咯。 虽然其实你哋都有嗰个发行商，即系叫做招呼啊，你去睇呢個 screening 外場啦。咁其實佢哋有冇解釋過，即係點解會買咗佢翻嚟之類咧？因為呢個香港嘅 呢個就冇解釋，冇聽到 解釋 嘅， 冇解釋。 明白佢咁會唔會啊？幫大家介紹下，我講埋呢句先。咁有冇其他即係你哋會唔會喺邊個場合會再即係介紹下呢一個即係歷史嘅嘢？即係可能佢會有啲揾你哋啲唔同嘅團體啊，咁一啲即係 其實聽晚咧，佢哋就揾咗我去做訪問嘅，應該就喺呢、這個香港01嗰度。 係提早咗嘅 ，OK， 所以我哋 提早咗嘅，係啦，所以個 幾時咧？哦，即系零， 即 系 呢个三月一号， 系啊，明白，系啦， 系啦， 就会有嘅，有文出到时系咪之类啊？ 系啦，其实本来想约今晚嘅、嗯，不过就因为今晚就已经约咗你哋录音啦，咁所以就 哇咁俾面，哇，原来我哋个香港01，喂，真系俾面，系啦、 哦，好有， 系啦，咁好啦，咁即系大家可以睇翻，咁有冇啲系媒体嘅？即系意思系，即系会唔会有啲即系讲座之类咧？今次 呢个就应该冇嘅。呢、這个就应该冇嘅，系啦。咁但系我就个人喺度卖告白，就四月九号咧就会有个贪官讲座咧，就系讲等下先，有连续两个礼拜嘅就系啦系啦。咁咧就系呢一个睇翻先吓，四月九号同埋16号嘅， 系 咁咧就系呢一个边个先边个后我唔记得咗，一个咧就系、是。这个太空火箭与战略导弹。 哦 ,ok。即不是讲返呢、這个不是讲返呢个 Salute 7嘅。 不是讲返呢个嘅、okay. 但就应该我会赖下呢一啲当年嗰啲冷战时期嗰啲嘢，咁当然一定係会讲嘅。咁、然后第二即係另外一讲呢，我就係会讲返一啲关于啲即係一般嚟讲啊，你太空发展呢就係、是、大家报成功嗰啲㗎嘛。 嗯， 你真系哇，边个第一啦、啊？唔系净系你一个人出生，边个第一？最紧要系边个第一？好啦，点咁讲咧？就系、是、嗱，如果我问你呢一、這个当年登月第一个踩落去月球嘅系咩太空人？你讲唔讲出叫咩名啊？ 竟然唔系美国嗰几个？ 美国系啊，系美国嗰、那个。你记唔记得第一个系边个？ 咁我唔知喎、啊，我以前以为岩士堂嘅啫，系咯， 系咯，唔系岩士堂。 系啊，系啊，啱爽啊，系冇错，系佢啊。咁第二个你记唔记得叫咩名啊？ 吓， 系啊，你同样都系美国噶，就跟住佢后边同一架太空船所有噶，你记唔记得叫咩名啊？ 哦， 系啊，历史埋没咗噶啦，历史埋没咗噶啦，嗱，冇人记得出佢个名咩名啊？ 咪因为佢冇强调啦嘛。 系啊，系啊，佢叫 Buzz Aldrin 啊。系啊，呢一个系其实比岩士堂系更加落力地去宣传呢啲太空嘢噶，系啊，即系其实我自己心目中觉得佢应该出名岩士堂啊。 哦， 但系就佢唔系第一个啊嘛。哦，咁好对唔住咯，咁样系咯。 啊，唔系第一个啊嘛，系即系我第二讲就会揾啲呢啲咁嘅嘢讲啦，系啊， 嗯，明白。 咁啲 Salute Seven 又好似普通人都好似冇听过，咁我咪都会讲下。 冇啊，真系冇啊，真唔系有呢套戏，我哋都唔怀疑有啲咁嘅咩事咁巴闭啊，系咯， 系 咯， 系啊， 唔系即系其实你一般人嚟讲，觉得呢啲咁嘅嘢坏咗有人整啊，咁即係個街邊眼燈壞咗，有人整啫，係咪？即係好似咁嘅咋，係啊，即係冇咩。 係啦，係啦， 咁樣係咯，係咯，係咯，係啦。咁係咪咁逼雕咧？咁我哋唔了解啊嘛，係咯。咁同埋你都知啦，蘇聯啊嘛，大佬，美國嗰啲可能你好多戲啊，好多電視劇亦都有時會提，但係我哋又唔係睇開，即係俄羅斯嗰邊嗰啲嘢多，係咯，咁都真係唔係好知嘅，真係係啦。 係啊，即係例如其實美國當年登月啦，蘇聯其實都有登月計劃㗎。 嗯，哦，咁佢哋话希特拉都有嘅，其实系啦，仲登咗添。 咁嗰啲系，但系当时其实有晒设计噶啦，已经嗰、那个即系你讲佢个计划咧，甚至有埋呢一个。 我见佢哋影出嚟嗰就系咯。 哦，咁啊唔系，我讲紧呢个苏联当年嗰、那个系啦。 哦，唔系希特拉啲飞碟系好夸张嘅。 苏联嗰个其实系好点讲咧，即系相对地。都已經有曬款，有曬計劃，係即係基本上淨係冇錢嘅啫。係係啦。 如果你講開發太空計劃，蘇聯係咪應該係早過美國㗎？即係佢哋唔係送啲狗上去啊？有啲咩？ 佢之前其實一路贏嘅，蘇聯第一個 人 外星 人 佢哋，第一個太空人都係蘇聯，第一個去出咗去艙外嗰個太空人都係蘇聯。 咁咩加加林系边个咧？系第一个太空人啊？即系吓系咪？ 系啊系啊，好似系啊， 系第一 个太空人加加年啊嘛，系啊， 系咯系咯，咁呢啲啊，我都唔知道一般人知唔知啊？系咯，即系 我谂你起码呢啲咧，嗱你第一个咧，你第一个咧就多啲人 O、okay, K 都听过嘅。 但你一去到第二个咧，即系你好彩少少咧，就系、是、你系唔系第一个，但系你系美国第一个。 系。 因为佢当年输俾苏联啊嘛，咁、嗯、你可能都记得苏联第一个，咁但系美国第一个咧，你都记得佢啲名嘅，咁但系咧，你美国第二个咧，你就好，我觉得好惨嘅，真系，即系， 中国人同你位系嘛， 嗰啲啦，真系你喺度望住，你觉得系咯，系咯，即系、 哦、 都系咁噶， 唔系留嘅，系啦系啦，系有杨利伟呢个人嘅，系啦。系好就咁 咁 啊，嚟紧唔止嘅，再预告下，好似嚟紧好似系咪应该喺啲电台度会有啲广播剧咁啊嘛，即系你哋系嘛，即系会好似系咪咁嘅，使唔使？ 嗰个算啦，嗰、那个 吓点解唔系我逼大嘢我呢啲？ 嗰个 exactly 佢几时开始我都唔记得。 哦，咁樣咁之後再預報啦，係啦，其實有啲嘅電台節目 project 嘅之後，係啦，係 啦，係啦，係啦， 都係會即係、就是、用，但係最特別就係咁唔奇啊，咁有啲係咪講下太空嘢，唔係即係用故事形式會講一啲太空嘢嘅，係啊，就唔係話咁沉悶，係即係唔係話講座咁樣講嘅，係啊，咁到時啊，咁遲啲再落實少少先至再公布下，係啦。应该系有嘅呢个系啦系啦系咪好 应该就 好似透露㗎嘛。系啊可以透露话日将会有呢个冇问题啊。好 系啦系啦。 咁迟啲再同大家讲下到时有得听嘅系啦。 好嘅。 其实仲有好多个嘅系我见佢即到时会仲有好多其他单位啊咁有其他嘅系啦系啦。咁 系啦系啦。 好到时再可以同大家报下得我哋系啦。如果啲相关一啲嘢系啦。系啦好似系咪李伟才博士地亦都有㗎好似会将会。 好似 係，係咯，係咯，係啊，好似有嘅。咁、okay. 我再了解一下先。咁我就未有實質嗰、那個 schedule 定點樣嗰啲，係啦，係。好，再講，好，唔該曬，Mr. Sir， 唔該曬， 拜。